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十。显德皇后在夜色里走着，风吹过，饮下的酒似乎便被逼着溢出来，短暂的晕眩感便霎时间不见，又是令人苦恼的清醒。他扶住池塘边的栏杆，有些疲惫地叹了口气。他晓得今日自己说的那些话的确是赌气了，可是对于永乐帝剩下的日子究竟还能活多长，他本身也极为恐惧，想要躲避着那个结果，不肯去听，不肯去看，偏执地堵住自己的耳朵。可是永乐帝每每都要主动提起，让他去面对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。泥土都还有三分土性，更何况是一个人。陶姑姑开口道， 娘娘，外头冷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 显德皇后摇了摇头，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，那是在庙里为永乐帝求的，每天夜里都要念着那个佛珠抄佛经，祈求上天能够怜悯世人，能让奇迹发生。那佛珠每一粒都被磨得光亮圆滑，显然显得皇后带着它已经很多年了。她看了看天上的月亮，月亮很好很圆，这场仗再过不了多久，大约就要满上一年了。一年越圆越缺，凡事都有一个好结局，眼看着就要张领功勋，偏偏他近来老是沉不住气，做出一些失态的举动。他心中很有几分厌弃自己，转过头想要往前走，冷不防听得一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手上的佛珠不知什么时候串子断了，那些佛珠纷纷从断裂的绳子上散开，掉在地上，击打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好端端的佛珠怎么会断？ 陶姑姑， 显得皇后喃喃开口，心中忽地涌上一阵不安，仿佛心都被人攥紧了，一瞬间竟要喘不过气来。 娘娘， 陶姑姑吓了一跳，连忙来搀扶她。显得皇后摆了摆手，自己有些慌乱地蹲下身，说道， 快快帮我捡起来。 陶姑姑刚蹲下身来，便见邓公公身边一直跟着的小太监匆匆忙忙跑了过来，面色惊慌，说道， 娘娘，皇上有些不好，您快去看看吧。 显得皇后方才捡起一颗落下的佛珠，闻言手上不由得一松，那佛珠便顺着地上滴溜溜地打转，一路掉到了池塘里，在水面上连一个水花也未曾打起，啵的一下没入了，再也不见。养心殿里，外头的太监宫女都跪了一屋子，邓公公站在屋里的一角，垂着头，神情十分哀戚。显得皇后进去的时候，高湛刚从里面出来，见了他便是摇了摇头。显得皇后脚步一个踉跄，得亏扶着陶姑姑的手才没能倒下去。半晌之后他道， 你们都下去吧。 榻上的永乐帝也挥了挥手，屋子中的人全都退了出去。显得皇后走上前，他走得极为缓慢，似乎在抗拒着某个不愿意相信的结局，可又不得不上前。待走进榻了，便半跪在榻前看着榻上的人。永乐帝也瞧着他，瞧了半晌，反倒笑道， 也好，临走之前总算是喝过你娘的血酿了。 显得皇后含泪看着他，他换的是行旨，永乐帝的字 而不是皇上。那是他尚且还是少女的时候，萧皇后喜欢他，与他说谢赤的字。显得皇后很喜欢谢赤的字，觉得这人很正直。虽然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也曾给过他无法磨灭的伤害，但是显得皇后的心仍旧没有办法从对方身上离开。人生是不是注定就有这么一场缘呢？这缘分来得并不圆满，甚至称得上是结束。这结束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却执拗地不愿意放开，仿佛飞蛾扑火，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主动放手。 清晨，我不能陪你了。当初你嫁给我，原以为会被保护，事实上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 永乐帝很歉意地说道，他说得很缓慢，每说一句都要歇一阵，似乎很吃力。 别说了。 他们二人从成为帝后开始，一个自称朕，一个自称臣妾，偏要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迎来再也不会有重逢的别离之时，才用你我相称，才像是一对普通的夫妻模样。 你去过自己的日子吧，你这么好，日后一定能够过得很幸福。嫁与他人，不要再选我这样自私的夫君了，找个疼你爱你的。 显得皇后泣不成声，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抓住了，便见永乐帝目光炯炯地盯着他，他咬着牙说， 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不希望，我自私得很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便不愿意你跟了旁人。 显得皇后一愣， 这一年我努力活着，希望能够多几日，其实不是因为想要看见谢元君临天下，这天下大业已经尘埃落定，我没有什么放不下来的，我只是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。纵然和你做夫妻多半日，多一刻也很好。想当初第一次见你，后来你被召入宫中，其实不是母后的主意，一开始就是我，是我告诉母后，觉得你很好。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满意的是显得皇后，其实不是的。我说任谁都可以做这个皇后，只要能够做好。其实不是的，一开始就是你，那些话都是骗你的。 你为何不早说？ 永乐帝的脸色愈发苍白，他的声音低微到几乎听不见。他说， 可惜我命不好，连累了你一生。 他伸出手，似乎想要帮显得皇后擦去脸上的泪痕，然而动作才刚到一半便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他的眼睛合上了。显得皇后捂着自己的嘴，埋到被褥里痛苦地哭泣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可是外头一点都听不到。他把自己的声音都掩埋在厚重的被褥之中，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也埋进去，从此以后就能不听不看不怪不想。铜炉中的熏香袅袅升起，在半空中四散开来，屋中只有隐忍的压抑的哭泣。 窗外的月亮明亮又温柔，圆满的不像是真实的。半晌之后，显得皇后站起身来，她温柔地将永乐帝身上的被子掖好，又吻了吻他的唇，对着镜子整理好自己的发丝，擦去眼泪，将门缓缓打开。跪着的一屋子太监宫女在外，邓公公躬身上前，显得皇后平静开口：“ 陛下末了。” 邓公公一怔，随即肃然跪下身躯，将拂尘往前一放，狠狠地磕了几个响头。外头的太监宫女见状，亦是跪下磕头，声音凄凄，响彻九重宫阙：“ 陛下驾崩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